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26号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做讲话，警告美国指出其在朝鲜半岛实施靠实力的方案将招致破产性后果。他说，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以比朝鲜威胁为借口频繁进行军事活动，致使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产生严重的不安。美国一直强行在南朝鲜部署萨德，这是朝鲜半岛极度不稳定的因素，并强调这个开始公开提到的靠实力的方案会给整个东北亚地区招致一个破产性后果，这是很明确的。同一天，外交部副部长卡季罗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在28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讨论对朝问题时，将表明一个不容忍美国军事演习的立场。此前，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一次记者会上回答一个有关美国核航母打击群正在驶向朝鲜半岛的提问时说，与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再次呼吁美国理智的行事。